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北京时间的十七点零二分，九八二回力榜开车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回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刘腾。 嗯，九八二活力榜呢是在这个北京青年广播，那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也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 嗯，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数字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的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登录一直播的平台，在首页热门找到活力九八二，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对，没错。哎，腾哥，你知道不知道最近最火的一句话是什么？ 是吴亦凡吗？ 不，对，应该说，应该说 跟他有关， 对 对吧？ 跟吴亦凡有关，但是是什么呢？ freestyle 是吧？ 对，你有 freestyle 吗？因为前两天我也是看这个朋友圈上，其实我之前没有看过这个节目， 嗯嗯嗯， 然后但是看到朋友圈上一直都在发 freestyle， 然后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哈，我们有这个图，这个叫这根面它又长又宽，就像嘻哈，完了看不太清楚了。 你、 看不清楚了，对，腾哥，要不你来把这一句用 freestyle 念一下。 啊，我也不太会啊，老试一下，我来试一下。 要， 这个面它又长又宽，就像这个碗它又大又圆，是这样吗？ 哇，好棒啊！来，掌声鼓励鼓励。 好吧，好吧，好吧，谢谢。 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张图，你有 freestyle 吗？其实我们今天还是准备了一个 GIF 图，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没有播好，就是没有放出来，好像也是这个吴亦凡当时在节目当中的这个问选手。很就是 很酷的 那种，你知道吗？就哎，你有 freestyle 吗？然后那个小眼镜搭到这儿，我真的，我觉得，你觉得帅吗？ 这个要问你吧。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确实不太粉吴亦凡，但是就对他是路人吧，但是这句话也是特别的火，然后这个节目也是因为这句话就火起来了。 哦，就因为一句话，一个节目火了。 对，真的，因为我之前是不太了解这方面，就是嘻哈文化什么之类的，但是确实是因为吴亦凡的这一句 Neo Freestyle 嘛， Freestyle 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说唱界的这个即兴说唱，对，就因为他这一句话，然后就去看了这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现在好像也是非常火，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是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参赛选手，叫红花会，也是这样一个组合红花会，然后之前我看他们在这个各种音乐 APP 上面，他们的歌的留言量好像就是三四百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自从参加了这个节目以后， 留言量直接飙到999加。 就还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让自己能够受广大观众和听众所知呗。 对，没错。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平时的这个音乐榜单都是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调到了周三，为什么呢？因为想一个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周三是一周当中最难熬的日子。 为什么？ 觉得吗？因为你上了三天班， 嗯， 你觉得非常的憔悴，然后一看日历，还有两天才能够休息。 那你不觉得第二天周二的时候也挺难过的吗？ 我觉得周一到周五都挺难过的。 好，那个老板们听到了吗？ 对啊，我周一到周五都很难过。 我很热爱我的工作。 好，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音乐榜单调到周三，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周三这个工作日的最当中的一天可以听歌来放松一下哈。那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 freestyle 即兴说唱，那我们今天自然我们的榜单就跟这个 freestyle 是有关系的。 对， 那就一起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榜单。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 freestyle 最嘻哈第五名黄立行音浪。 责任量钱不解求，害怕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参送个音浪，金光穿梭在地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第四名 MC Hardox 张震岳我的时代。 怎样风格就是未来，开始我的时候我一定把你 KO， 会再找我妈也没有用，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风格就是未来，在乎他们怎么说，一切一切无限可能，怎样怎样发光发亮，一点都不夸张，这光芒是否也让你慌了张，像汪洋中的一艘海盗船在晃荡的海盗上了场，我现在想要请你帮个忙， Band 敏捷的速度是靠着我苦练，边闪边躲我可以变出圈，同样的动作做过数不清无数遍，长不成长就像是一只虎。 第三名万妮达 Queendom。 You wanna follow my path better don't mess with me,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I don't care who you be, you wanna follow my path。 第一名 Eminem Rihanna Love the way you watch me burn,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can't tell you what it really is, I can only tell you what it feels likeLike. And right now it's a steel knife in my windpipe. I can't breathe, but I still fight. Well, I can fight as long as the wrong feels right. It's like I'm in flight, high off of love, drunk from my hate. It's like I'm huffing pain. I love her, the more I suffer, I suffocate. Right before I'm about to drown, she resuscitates me. She fucking hates me, and I love it. Wait, where you going? I'm leaving you. No, you ain't come back. 知道大家刚刚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榜单以后有没有觉得就是非常躁动哈？ 反正我是有点躁动， 对吧？然后就非常想要 check now， 是不是？ 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Jimmy 罗德来一趟 啊！就这个可能是我最擅长的。 哦，你只会这一段是吧？其他的不行是吗？ 要不然呢？ 啊，倒也是，我也只会这一段哈。 对、嗯，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一些嘻哈说唱的一些音乐。 嗯 嗯，那刚刚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在这个直播平台上的主题叫 Neo Freestyle 嘛。但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些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嘻哈音乐，它并不算是 freestyle 即兴说唱。 嗯嗯， 对，因为它都是这个前期写好的歌词，然后录制好的这个音乐，然后由 DJ 打碟，然后制作做成的这个成品。 对。 所以现在也是给大家来简单说一下这个 freestyle 啊。嗯， freestyle 呢，它是说唱文化的一种，它是应该算是即兴说唱。 对， 就一般是两个说唱的人，他们会，他们应该是叫 battle， 应该就是两个人对着对吵或者说对说那种。 嗯， 然后其中一个人他会说一些比较就是激进一点的词啊， 嗯， 然后去说对方，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攻击一下对方。但是被攻击的那个人呢，你如果生气的话，你就即兴的去想出一些词，然后 还击 回击他，对，还击他。 嗯， 这其实也有点像那种就是街舞斗舞。 对 对，因为街舞也算是一种嘻哈文化嘛。 嗯、确实、嗯，而且我记得啊，就是我刚毕业那一年， 嗯， 应该是20啊，我就不说哪年了 啊， 反正就是当时呢，在胡同啊。因为当时是毕业之后住在胡同的那个平房， 嗯， 因为你知道住在胡同是一个很接地气儿的事儿， 对对 对， 对， 而且呢，在这个胡同里面其实会看到很多接地气儿的人， 嗯， 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从南锣鼓巷往北锣鼓巷走，因为我住在北锣鼓巷嘛， 还有北锣鼓巷这个地方呢， 啊，对对对 对， 对， 哦，都不知道， 然后呢， 继续，继续， 最重要的是，真的我有见到，应该就是 freestyle。 哦，就是两个玩说唱嘻哈的， 应该就是可能有这么一群人吧，大概四五个人，嗯，然后当然了，就是真的是很街头文化那种， 嗯， 他们在一个胡同里面，当然是黑天，嗯，然后每个人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很松弛的状态，然后你能够很清晰的听到他们在通过这种有节奏有韵律的这种说唱，嗯，然后再跟对面去喷，因为当时对这个可能不是很了解，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看他那个形式，包括听他的那个大概的一个状态， 嗯， 你能感受到应该是那种就是像你说的有点 PK 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看到的话，我一定会在旁边围观， 围观， 加油呐喊， 加油呐喊。 对，我觉得真的很帅哈，就是大家表达自己的性格，然后也不会通过武力，也不会通过一些不太好的形式，反而是把它转化成这个艺术的形式去表达出来。 嗯嗯， 除了这个两个人 battle， 也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两个人所谓的对喷以外，嗯，其实还有一种 freestyle 即兴说唱，它其实是针对某一样事物现场进行说唱。比如说我跟腾哥说你今天来上这个九八二回力榜这个节目了，你就现场即兴说一段你对这个节目的看法什么之类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freestyle 啊。嗯，你是在给我挖坑吗？ 对， 我并不想跳啊。 所以下一句话就是说，腾哥你来一段 freestyle 呗。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好，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二男说 Yo check now 金饼果子来一套，后面应该是什么什么家乡菜什么之类的吧。 啊，然后人家说的是思彤想吃煎饼果子了吗？ 那必须的呀，我身为一个天津人，天天都想吃煎饼果子好吗？ 是吧？ 对啊， 你这马上从一个音乐节目改变为 美食节目 是吧？ 对，嗯，那其实我们这个下一首歌好像跟美食也稍稍的沾一点边儿。 对，嗯，这首歌 因为它的演唱者叫 MC Hotdog热狗， 嗯， 是不是很尴尬？ 对， 嗯， 就其实就是吃的嘛。 对， 说的我都饿。 就是吃的， 对。 所以我们先来给大家听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来自这个 MC Hotdog热狗和张震岳一起合唱的《我的时代》。 嗯。 未来，别开启我的拳头。 一点都不夸张，这光芒是否也让你慌了张？像汪洋中的一艘海盗船，在晃荡的海盗上了场，我现在想要请你帮个忙。 Bam， 敏捷的速度是靠着我苦练，边闪边躲我可以变出圈，同样的动作做过数不清无数遍，找不清假，就像是一只虎鞭。多少人瞧不起我，他们笑我瘦，他们全都不知道我硬在骨子里头。有多少观众虎视眈眈喊着激动，他们喊着 KO 一击命中，他们来看的都是你紧张的气氛，让人都窒息，胜利的味道藏在空气里，最大的敌人只有我自己。这是冠军的背影，就让我的故事刺激你。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别开心我的拳头，我一定把你 KO， 回家找妈妈也没有用。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我懂得就是未来，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一切一切无限可能，怎样怎样。 人生就像一场拳击，要不停的战斗，一身玄命又是雷的颤抖，谁都会犯错，有时候想要懒惰，赶快做出你的决定，这条路没有捷径，就像一艘破釜沉舟，也一直前进，关关难关关关破，这条命一直延续汗水和泪水，激起了涟漪，已经搞到这番天地，别想叫我放弃。 Stand up Stand up 还不够动力，拼到最后一回合，直到请你放弃。 Can't stop Won't stop， 我就是停止不了，东方的阿里就是他们对我下的注脚，你难道不了，没有一场比赛我想输掉。 Come on， 给我你们最大声的呼叫。 Don't hate them can't hate me， 永远都不泄气，铃声响起我接力继续。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别开心我的拳头，我一定把你 KO， 回家找妈妈也没有用。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一切一切无限可能，怎样怎样。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别开心我的拳头，我一定把你 KO， 回家找妈妈也没有用。这是我的时代，我的擂台，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一切一切无限可能，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你别那么嗲好吧。 哎，你不觉得张震岳其实在这里面的这个怎样说的很女生吗？很可爱吗？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语气，就他们那个当地人说话的那个语气，不光是说， 对对对， 不光是说像张震岳的这个说话吧，你包括那个比如说周总是不是有时候说话也是有点那个 状态，对，就是天然带嗲的那种感觉。 对对，就其实这是跟当地的那个语言环境有关系。 对， 嗯， 刚刚在我们的这个活力982直播平台上面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哈，然后其中有一个叫做龙将十二月，是龙将还是龙翔不知道，龙将十二月说腾哥开直播了。 啊，并不是。 腾哥要变网红了吗？ 并没有啊，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最近很火的这个词 freestyle 即兴说唱，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几首关于嘻哈的歌。 嗯 嗯，那刚刚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时代，来自 MC 哈道和张震岳这两个人。 对， 其实他们两个应该算是嘻哈界的老手了。 嗯， 张震岳还好，但我觉得 MC 哈道应该是我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嘻哈界的老司机，有没有？ 是吗？那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孤陋寡闻。 啊，你小的时候没有听过吗？ 并没有，就我可能听的都是那种什么周华健啊、罗大佑啊，就这种。 那其实这个是你的年龄问题 啊，是吧？又暴露年纪了。 年龄问题 又暴露年纪了。 对，然后包括台湾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像蛋堡，你知道吗？ 嗯，不知道。 好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代沟已经这么长。 可能对我来讲，我知道的台湾的这个说唱歌手相对真的是比较少。比如说，我们知道潘玮柏有过一些说唱的歌曲， 对，但是他其实不算是那种地下说唱。 嗯，明白明白。包括像孔令奇。 对，孔令奇也有。 嗯， 其实周杰伦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有很多的音乐是这个说唱音乐。 双截棍是吗？ 对，双截棍也可以算。嗯， 好吧。 因为其实当时是其实不是周杰伦，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唱歌的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人，他的另外一首歌，我也是特意把它放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歌单里面。那是什么？先给大家卖个关子，一会儿再给大家听一下。 这首歌。我们今天先聊这个刚刚我们播的这首歌哈。刚我们播的这首歌是热狗和张震岳两个人合唱的。那热狗刚刚也介绍了，是台北台湾的一个台湾台北的一个著名的饶舌歌手。2000年的时候是加入了魔岩唱片旗下的大马戏团音乐工作室。 很厉害。 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呢，连续发行了4张 EP。2004年10月的时候，是受美国的最大 pub 连锁 House of Blues 邀请，与张震岳一起前往美国的十大城市演出。2006年1月推出个人首张专辑 Wake Up。2007年6月，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 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厉害。你看他第一张的个人首张专辑就能够在4年拿到这个金曲奖。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 对， 而且本身他 专辑量不在多， 对， 精细。 重要的是，我觉得他的这个音乐，能够得到评委会的一个广泛的好评，这个很重要。 对，没错。嗯、那刚刚也是提到，在这个热狗的这个介绍当中，也是提到了一个人叫张震岳。张震岳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我觉得张震岳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不是玩嘻哈的哈。 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一部电影，张震岳也出演过。哦，跟 什么电影？ 跟林志颖啊，包括徐若瑄啊等等，对吧？ 他好像后来演过很多电影哎。 但是那一部可能印象比较，那部电影应该是比较印象比较深的。 哦、你还记得叫什么吗？ 是叫《旋风小子》吗？我忘记了，就是校园题材的，其实 是、嗯、好像是 对, 对。张震岳也是一个非常全才的歌手，我记得。他应该是在最初的时候唱的都是那种情歌，然后比较伤感啊，或者但是很有自己的风格的那种情歌。 对， 然后后来慢慢的，他好像还和这个李宗盛、罗大佑还有周华健他们组成了这个纵贯线乐队。 对、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吧。 对，而且我当时很奇怪，就是另外三个其实都是乐坛中的大拿型的人物，为什么单单要带着张震岳一起玩呢？其实也说明张震岳在他们的心里的这个地位其实是一个后起之秀吧，我觉得。 当然我说一句可能让这个阿岳的这个粉丝们不开心的话，也许人家觉得张震岳的鼓真的打得非常好。 哦，原来是这样、啊、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真的是一点张震岳的脸都不给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真的是就是音乐嘛，是需要多元素的，然后而且音乐有很大的这种包容性，而且我觉得一定是得到了三位前辈的认可，所以他才能够去跟这三个在台湾音乐当中就是地位很高的人能够组合到一块儿，那绝对是因为他自己内容和 他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 对啊，就是如果没不止两把吧， 好几把刷子，粉刷匠是吗？对，他刚刚我们说完这两个人以后，我们也是今天其实主要是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嘻哈音乐，因为很多人可能之前不是特别了解，但我们两个了解的也很浅，因为你看我们两个就不像是玩嘻哈的嘛。 对， 并没有那种范儿。 我觉得你可以有。 我并没有，刚刚我和腾哥还说，其实我们今天应该戴两顶帽子上直播，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头太大，所以最后都放弃了这个决定。 没有，我觉得我还好。 你好吧，我要把你的话筒推的拉掉， 好吧， 不让你说话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下一首音乐了？ 对，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放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这个万妮达，也是一个女生的这个嘻哈歌手，来自这个万妮达的 Queendom， 一起来听一下。 Trick or treat. If I am lie， 那条延续的线藏在墓中那耀眼的剑。If I am lie， 看那是光还是电？那你信不信我随你的便？我随时都能攻起我受伤的背。但世界总是布满着邪恶的罪，有几个永远窥视着一天的罪，只想得到繁华，缺乏路径的配。你不是沉默就是胡说，又要快活又要解脱，你生下来就是为了取悦，如果你不行动就不会得到收获。 Boy just come and kiss me please， 我的房间贴满金色的壁纸，这气 气质，把骄横的玫瑰都溺死，这必是我写下的故事变历史。纸牌做的桥，玻璃做的鸟，自大或自卑，伟大或渺小，云涌在风起。什么是真理还是省略，也就仅此而已。世间一切就像南柯一梦，没有永恒，想自入的真相，自入的更是自杀的人，比你刺中的深。 Forever faster,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I don't care who you be, you wanna follow my path, better don't mess with me.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I don't care who you be, you wanna follow my path, better mess with me.在深处寒冬，感受热烈的风。你们总是分不清什么所需，什么所求，什么是爱，什么是依靠。最后只能被摆布，才有了感触。现在跟着我 ，Wake up。对马瓦里的城堡，只有使用武器才能对得起称号。星辰下我好苦恼，什么时候才能听不见、看不见、穿过针眼多成效 ？Hold up。而我什么都没有 ，Nothing can lost， 那是才敢。Beat up。作为孤独的猎手，是我留下的线索。我有更多的时间，为了更大的权利，让我更不能停歇，能做更大的决定，不只为了我自己，不能停留在这里，人生一次就过瘾。我用胭脂沾墨笔，书写女人的话语，我是下一个话题，我是下一个话题。 Girls be taking over song.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I don't care who you be。 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先把这首歌给大家放完，然后简单的是垫着这首歌说一下哈。 嗯， 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国语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女 rapper 女说唱歌手，叫做万妮达， 非常年轻啊，94年出生， 居然比我还小，过分 啊，又在暴露自己的年纪。 是啊，刚直播平台上有人问你多大，应该是问你还是问我， 我觉得应该是问你， 反正我们两个都不小了。 对，主要是我不小了。 对对，主要是你不小了，我还很年轻。 对， 嗯，刚刚这首歌是来自这个万妮达，万妮达是94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嗯， 也是中国内地嘻哈说唱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歌手。她应该是当时通过某一档这个音乐选秀类节目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第13名吧，好像是， 也很厉害了。 嗯，对，嗯，而且当时好像还是获得了这个最佳人气奖。同年11月，现在也是签约了摩登天空。摩登天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公司。 是吧？ 基本上我的偶像全部都在这个公司里面。 比如说 新裤子。 哦 哦，你知道吗？ 听过，听过名字啊。 你肯定没听过。 真的是听过名字。 有点生气， 真的是听过名字。 不知道我偶像的名字。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听过名字，因为也偶尔会去看一些音乐节啊。 嗯，对对对对，嗯，他们经常会在这个各大音乐节混迹。好像跑题了哈。 啊，并没有。 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嗯， 是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嘻哈音乐。 嗯。 现在时间已经马上就要到半点了，所以我们先简单的来听一小段小电乐，然后半点之后我们再接着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嘻哈音乐。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 青年广播 FM 98.2 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刘腾。 嗯，现在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 嗯， 今天跟大家聊的主要是这个嘻哈音乐。 对， 然后在我们的活力982的一直播平台上面，老朋友乐活派雨涵说：“嗨，思农仙女，哎，又叫我仙女，真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就快上天了，仙女。 对啊，仙女本来就天上来的嘛。 好吧。 然后说仙女思农 MC 腾哥下午好。哎 MC 说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词哦。 嗯 嗯， 其实这是嘻哈文化当中的一个元素。 对，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嘻哈文化吧。嘻哈文化它应该是起源于这个美国纽约，纽约也是这个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嗯， 但是当时是美国应该是有很多的国家的地区和地区的这个移民， 嗯， 然后好像融合了800多种语言， 对， 然后最终就这些语言的碰撞，然后碰撞到一起，最后就形成了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文化，叫做这个嘻哈文化。 对， 嗯， 而且这个嘻哈文化呢，其实它是主要有四个元素啊，包括刚才所提到的 MC， 包括 DJ， 嗯， 包括街舞，还有涂鸦。 对，就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两个人斗舞也算是一种嘻哈文化嘛。 嗯嗯。 那之前我也是听到网络上一个非常火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说唱的一个歌手，他去介绍这个嘻哈文化的时候，他说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街区都会有一些争斗啊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 然后就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非常的反感这些斗争，于是就聚集到一起，想要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然后去开派对，然后去宣泄自己心里的一些不满啊等等，于是慢慢的这个嘻哈文化就形成了。 嗯， 那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一帮人围在一起，然后有一个这个 DJ， 然后 DJ 来打碟，然后大家就尬舞，嗯， 就很酷的那种 DJ 对吧？ 对，很酷的 DJ， 而且好像是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像现在的这种 DJ， 然后应该是当时有一个 DJ 发现，哎，大家好像很喜欢在一起跳舞，于是他就拿了两个录音机，然后两个录音机，然后左边放一段，右边放一段，然后是把这两种旋律结合到一起，慢慢融合成了像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一般 DJ 打碟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技术会更发达一些。 对，没错。然后他们跳着跳着就觉得好像光跳还不够，因为他们需要用这个语言去表达一下内心的一些想法，所以他们后来就，嗯，找了一个可以带动全场气氛的，就什么 put your hands up 就那种人。 哦， 对，所以就叫做 MC 的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一个控麦者的意思。 对 对，这个 MC 一般它的作用是带动全场的气氛，然后当这个 DJ 音乐稍微弱下来一点的时候，它就开始带动全场一起 rap， 然后一起进行说唱。 嗯嗯嗯，就是我记得去年在大概是国庆的时候，然后去怀柔参加，嗯，去玩了一个这个电子音乐节 啊， 当时应该就有这种 MC。确实是，因为那个场子很大，它还不像说你去，比如说一些，比如说蹦迪的地方去玩， 就它是那种氛围，就是一个很开阔的场地，但是放的音乐声音因为很大，所以全场很嗨，而且那个 DJ 那个 MC 他是能够真的是 hold 住全场，然后让全场都感觉到热血沸腾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说唱歌手，你最基本的素养除了你这个节奏要准，然后还有包括你的韵脚啊什么之类的，最基本的素养就是你要能让你的音乐去吸引全场的人的目光， 就是控场能力咯。 对，不然你会在上面一个人叨叨叨叨叨显得很尴尬。所以就有一点像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喊麦，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喊麦的粉丝啊， 有没有高手啊、 就是、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在看这个喊麦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尴尬。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不像说唱是能够将自己的话完全融入到旋律当中的。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疯狂的喊喊喊喊喊， 但是我们听那个内容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就我对喊麦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我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歧视啊，或者其他的不喜欢。 我也没有歧视， 对，我只是觉得他那个 怎么可能歧视呢？ 对，就这个节奏会比较有趣吧。 对，但是现在喊麦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化形式。 对， 也许几年之后喊麦可能就会成为非常风靡全球的一种形式也说不定哈。对，我们今天怎么就突然间从这个说唱转到了喊麦呢？ 没，因为我觉得是二者有这个共通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 对，有共通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这种韵律啊，包括它的节奏，然后也包括说这种感觉。 对， 喊麦也是，它其实就是在控制这个全场嘛。 对，也是让大家的目光都吸引到他自己身上来。刚给大家听了两首歌，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听下面一首歌。这首歌我刚刚也是有提到过，就是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对说唱有印象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那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来自黄立行的音浪。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月亮潜入地球，海的过程想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无心心海参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穿越黑洞，跳水跳到陌生太空，新的开头，新的宇宙，能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喜欢节奏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中，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流动，让自己爽，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放开身体放开自己，一心一意放不住你，放开身体放开自己，一心一意放不住你，跟着音浪一起流动，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很嗨是不是？ 反正 回答我 你说让我快回答你是吧？ 对啊对啊，让你快回答我。 我觉得还是挺嗨的。 对吧？ 因为这个歌我觉得 香， 对啊，它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对，是来自这个黄立行的《音浪》。 嗯， 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面，快乐的雨涵说，对于嘻哈文化，我第一个印象是谢帝，就是好歌曲的四川孩子。对， 今天不上班。 对， 今天不上班。 刚刚也提到这个人，下次有机会可以把他的这首歌放给大家。 对，我觉得还是韵律感挺强的，而且关键问题是他是用这个四川话。 对，川普吗？算还是？ 应该就是四川话，四川话。 哦， 来表达的。 对，其实现在我们也看那个，我刚说到那个最近很火的那个嘻哈类的选秀节目， 嗯， 很多人都是来自四川，然后用这个四川话去进行一个说唱。 嗯，但是在大众面前来这样展示的，应该谢帝还是第一个，或者是我们之前没有太留意这件事情。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南方啊，有一些当地的语言， 嗯， 它的这个节奏感包括它的这个声调， 嗯， 因为比如说普通话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四声嘛，对吧？ 对， 但是可能有的方言它的这个因为声调本身就比这个普通话要多， 对， 然后它的韵律感又强，所以听起来再配上嘻哈的这种音乐形式，我觉得就可能出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对，没错，而且尤其是像普通话可能它的这个颗粒性比较强， 嗯嗯， 所以跟这个节奏结合起来会稍稍的有一点奇怪。 对，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欧美那边的人说唱的优势其实是大于中国人或者说日本人等等，其实也是跟他的这个语言有关系。 嗯，对，我觉得也不光是语言吧，就是在过往来讲的话，因为你像 DJ 他的这种起源其实是可以追溯到一些非洲的这个部落嘛。 对， 你可能没有仔细观察过吧，就是非洲人他们在这个音律方面包括这种节奏感， 嗯， 你不觉得嘻哈这个音乐 说话都是自带 rap， 哎， 自带说唱的，有没有？ 最重要的是那个节奏感，就是包括他们自己跳舞，包括你看他们在这个， 嗯， 跳舞过程当中，就是非洲这种土著音乐有很重要的一个乐器，就是鼓，就是一个鼓。 对对对， 那鼓点儿其实能够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掌控这个音律和他这个节奏。而且我觉得即使没有这个鼓就很即兴的，哪怕来那么一个音乐，那个音乐稍稍有一点节奏不是很清晰， 他们也可以来。 对，这个就是，可能是人家那个 天生 的， 是 天生 的， 就是 天 生 的, 是天 生 的。对， 嗯 嗯，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嘻哈文化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嗯， 尤其是最近很火的这个节目，然后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地下说唱，而且我发现很奇怪，就是他们这些地下说唱的会去很瞧不起那种就是偶像说唱， 嗯， 你知道吗？但是然后在节目里面这个矛盾就激化得非常厉害。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像地下说唱他们本身所说的这个内容包括他们的这个生活状态和这个偶像说唱有一些差别，倒不是说一定看着对方好自己心中有一些不满啊，我觉得还是在于对音乐的这种追求，二者想的内容包括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嗯， 那刚刚我们给大家放的是这个黄立行的音浪。其实小的时候像刚刚腾哥也说到了这个潘玮柏啊，然后， 嗯， 其实王力宏好像也有过说唱一点点。 对， 点点，还有周杰伦也有过。 对，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音浪，然后我当时还，你看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个图是网上有人问音浪太强真的能把人晃到地上吗？像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并不可以，但是这个图好像就是解释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也没太看懂。 好吧，反正就是我看到这张图之后我就处于蒙 A 和蒙 C 之间了。 啊， 对， 那我选 B 吧。 好吧， 对，那我选 B。刚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有人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是我一直在忍着咳嗽，我真的怕说着说着话就一口老血喷出来。 啊，不会，你顶多就是马上变成 MC，然后引导大家。 没有，如果我突然间开始咳嗽了，腾哥就变成 MC， 然后来一段即兴说唱怎么样？ 算了吧，还是。 所以你祈祷我不要半截突然咳嗽哈。 OK， 好。 嗯，说完了刚刚我们这首歌黄立行的《音浪》，接下来再给大家放一首，哎，非常厉害、非常棒，也是一个来自欧美的一个说唱歌手。Eminem， 嗯 嗯，他和这个 Rihanna 合作的一首非常火的歌叫做 Love the Way You Lie， 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嗯。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我知道他应该是比较早的，因为我记得当时有一些那个音乐节目啊，会有一些介绍欧美音乐的，当然只是泛泛的去看嘛，而且当时是可能是介绍他的那个个人的这个自传的电影《八英里》， 对， 而且那个电影的票房也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棒， 对，因为这个电影是直接跟他有着关系的，而且在里面可以说就是本色出演。 对，他其实这个电影好像也是跟这个嘻哈文化，然后跟这个说唱也有一定关系的。 对，而且关键是不光是票房非常好，而且也拿到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也拿到了第75届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奖。 对，没错。 对， 这个说到这个 Eminem， 我记得好像美国应该还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说唱歌手 Jay-Z 哦，Beyonce 的那个老公嘛。 我最开始听到 Jay-Z 的时候，我以为是周杰伦的，你知道吗？ 然后一看，哎，长这个样子。 就我很，因为是当时在跟大家聊天嘛，然后因为本身当时对欧美音乐不是特别了解，然后我说啊，周杰伦现在都火到美国去了是吗？这么火？ 然后你在想的是他怎么跟 Beyonce 有那样的关系？ 对呀、啊。然后关键是我还说出来了，我还问出来了，然后就受到了其他人那种 白眼 的目光。 白眼， 对，他们两个其实都应该算是这个，他们流派应该算是硬核嘻哈。 嗯嗯， 对，就是一种声音非常有爆发力，而且他们的歌词会比较尖锐、比较犀利的去描述一件事情，这种应该叫做硬核说唱。然后还有包括像我之前好像听说过，还有一些这个实验说唱，然后还有这个方言说唱等等，反正说唱的这个分类其实非常的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私底下去查一查这个资料。其实嘻哈文化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对，刚才我们看到网友说到滚石杂志将 JZ是评为嘻哈之王。 对， 其实最近他真的是挺幸福的啊，因为刚跟他的妻子是生了一对双胞胎的 小宝宝。 对，而且据说啊，他们两个为了给这两个小宝宝来打造自己的婴儿房，花了$500,000。 有钱任性啊，是不是？ 对 对，真的是有钱任性，但是他们的这个实力也确实是不容小觑的，真的非常的厉害。 对，因为他们的音乐我觉得不光是说在美国吧，就是特别受大家的喜爱，而且在很多其他世界各地还是有很多， 基本上全球都有他们的粉丝。 对，有很多粉丝。 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这个17:53，我们还差一首歌没有给大家放，那也是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来自吴亦凡的 Juice。 其实我真说实话啊，之前我在看，就是听到他这句 New Freestyle 嘛，之前我是不太关注他的，我对他的印象只是说啊，曾经当过这个练习生，然后演戏全部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就是几乎不会笑。 对对对，从来没笑过。当然他演的那些角色也都是那种冷冷的那种嘛。 对， 然后因为他说出这句话，然后我就去关注了一下他的一些音乐作品。哦，我真的觉得他唱这种嘻哈音乐，尤其是他在唱这个英文说唱的时候，真的很棒。我之前好像听过他有一首歌叫 July， 其实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没有看这个演唱者，我还以为是国外欧美那边的人唱的， 就是发音也比较好，而且节奏也很 对。因为吴亦凡他本人是那个发音是非常的标准嘛，英文的发音是非常的标准的。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是把这首吴亦凡的 Juice， 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New Freestyle 嘛，这句话的不算是创始人，就是让这句话火起来的这个人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下一档节目《挑战新歌声》，拜拜， 再见。 哎呀，真的是那份子乖，哎呀。转本地也在这啊，对，转本地也在这。This shit 转本地也在这。Heard you ask how lacks of a bad bitch passes. These is a more monologist. Got my foot on the gas with the gas I'm cautious. Y'all nowadays make me nervous. Got trial with the law, they gon' drop all the charges. Hoes nowadays on the cautious. Got call from my dog who supply all my sauces. Can't lose, I got juice. And they know I do.